走进我的心，呼风又唤雨，我愿意好愿意双手奉上我自己，翻山越岭找到你，再也不离去。爱是我，爱是你，爱是肯定句，我谁也不能阻挡我，永远守护你。日出日落，日夜爱着，时时刻刻拥在怀中，倾听处处的感动，分秒可以成永久。我望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有句话我想对你说，今生今世跟着我，做你幸福的理由，嫁给我。奉上我自己，翻山越岭找到你，再也不离去。爱是我，爱是你，爱是肯定句，我谁也不能阻挡我，永远守护你。日出日落，日夜爱中，时时刻刻拥在怀中，听处处的感动，分秒可以成永久。我望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有句话我想对你说，今生今世跟着我，做你幸福的理由，嫁给我。爱是我，爱是你，爱是肯定句，我谁也不能阻挡我，永远守护你。我们的梦，日夜爱着，时时刻刻拥在怀中，倾听处处的感动，分秒可以成永久。我望着你，只看着我，这句话我想对你说，今生今世跟着我，做你幸福的理由，嫁给我。日出日落，日夜白昼，时时刻刻拥在怀中，进进出出的感动，分秒可以成永久。我望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有句话我想对你说，今生今世跟着我，做你幸福的理由，嫁给我。 也许是出发太久，我竟然迷失在旅途，我最亲爱的朋友，你让我再一次醒来，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我，来自这个世界，来自我们真实的生活。故事里始终都有爱，无论有什么样的艰难，

的时候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。春节已经过去了，其实春节本来是一个欢乐祥和的日子，然而这边大家对春晚的热议还没有散去，那边宁波雅戈尔动物园老虎咬人的事情呢，却如烈火一般熊熊的燃烧起来，大小媒体争相的去报道，似乎这件事情比春晚还要有看头。对于这起事件衍生出来的问题，随即在网络引起热议。 风起的日子，笑看落花， 玄武的世界，举杯赏月。 这样的心情， 这样的路， 我们一起走过。 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。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，就算一切重来，我也不会改变决定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

飘荡着草蜢的激情，木头的音符里记载着无辜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说到宁波动物园发生的这件的惨案，其实在春节引起大家的关注。众所周知，网络是一个非常多变的世界，网络也以其它的快而捷的优势深受广大网民的喜欢，于是呢，网络变成了大家发表言论的一个自由平台。对于一些热议的事情，作为旁观者的网民总是喜欢围观拍砖，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。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，将你感情上的依赖，我没有任何的疑问，这是爱。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。 现在的网络其实围观呢未必不可，但是大家不可以失去判断事物的正确三观，也不能够做一个没有理性判断思维的看客，不能够对一些道听途说的措辞去做一些无根无凭的评论，也更不能做鲁迅笔下争抢人血馒头般冷漠的围观者。对于宁波的这件事情呢，大家要清楚地认识到旁观者未必清。 在 是谁？大有的情歌 Michael Franks 的忧郁，总是懂得我现在的心，因为收藏我心中所有的秘密。其实问题是谁很平凡，根本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，但你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。

还在胸怀，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走开。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。 除了宁波动物园这个惨案，尽管逃票者千错万错，但是呢，人已经走了，生者如斯。我们要知道这起事情为那个家庭带来的伤害已经非常非常的大，大家不可在悲剧的面前显示出冷漠的态度，我们应该多一些怜悯之心，学会理解他人，关心他人。所以呢，一定要记住，在惨剧面前冒犯他人隐私、戏谑段子，这些都是不可为的。 好久不见你淳朴的形象，夹在寂寞被释放的夜晚，突如其来的感伤好心酸。重温最后一次相约的初衷，避开人群来来往往的目光，完整的想你一遍将你遗忘。想你的现在是不是和我一样，想你的未来有没有一丝遗憾，想你的过去会不会不是很勉强，胡思乱想越陷入越迷惘。正思念也是带着心去 一世的威严，只能用逃避艰辛蔓延。曾经住在彼端湾，如今的柳岸，寄生的嘴脸又浮天。精疲力尽的傲慢，宁愿去躲避也不愿丢脸。为温顺的那一段背离了家园，哪里还会有明天。梦到了苍变成天长的誓言，离开的夜里繁星漫漫，一步一回头死后无言。残酷可以是个威严，只能用逃避惊醒蔓延。你的陷阱，你的欲念，好不应放在他乡的身边。斑斓的面孔抵不过流言，带着胜利的如烟，流落在天边。狂乱群像，何时漫长的麻烦？只能用逃避艰辛蔓延。曾经住在彼端湾，如今的柳岸，寄生的嘴脸又浮天。精疲力尽的傲慢，宁可去躲避也不愿。

球的两端，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，用光速飞到你面前，要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，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，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太平洋的潮汐跟着地球来回旋转，我会耐心的等，随时欢迎你港湾，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，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，想念不会偷懒，我的梦统统给你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，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，我会耐心的等，随时欢迎你靠岸，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，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，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，想念不会偷懒，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，

说到如今的网络，大家应该是理性的网民，不能被人从背后捏着行事。因此呢，在传播网络信息的过程中，大家也应该深刻的意识到谨言慎行在网络中不可缺少。大家要善于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，对事件做出正确的判断，也要关注事情的真相，不去抹黑，不去渲染，也要从真相中不断的有新发现、新感觉、新提高和新收获。 承认吧，对我还有好多感觉，只是你不敢再亏欠。要不就这样算了吧，就这样散了吧，至少你不会辜负了他。我都从不埋怨，献给爱的人并不可怜。早知道最后的结局堕落的分离，我是有理由不死心塌地。我当然不恨你，也从来不怨你，会试着不想你。虽然是曾经也是唯一，若要忘记三年就可以。我打算不见你，也绝计不信你，也已经不想你。只要是偶尔回首过去，在记忆里还有甜蜜，能这样就可以。 陪你走过很多路，最爱回家这一条。团圆时刻，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。波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，感谢一路有你。电话03163725888。 江湖招募练高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 FM 1033现成片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。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，17701151033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是独自一个人坐在静谧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陌生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今天说到关于宁波雅戈尔动物园老虎咬人事件，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和处理的这些结果还是没有公布于众。那作为网民的我们呢，千万不要再去拿宁波老虎咬人的事情来说事了。大家当下要做的就是遵守文明上网的底线，对于社会呢多尽一些的责任，对于他人多给一些温暖的帮助，对于受害者和家人少一些指责，对事情多一些理性和反思，少一些冲动和冷漠。 已经知道门要熄灭，望着窗外的路灯明月，欣赏着心碎的音乐，站在对街让我很难不伤悲。其实你没有必要徘徊，何必现在才为分手后悔，经过时间学会计算，脸上永远不会希望你看见。爱一个人让你醉，醉到不怕情太烈，无论接受或拒绝都可以无所谓。想一个人让你累，累到伤心才发现，坚持着永远到底对不对。不怕黑的夜，让孤独孤单也能够是一种喜悦。不要再暂时看我的世界，会不会被 今天我们说到过年期间发生在宁波雅格尔动物园的一件惨事，老虎咬人。其实这件事情呢，很多的细节到现在大家还都不知道，可是呢，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评论让人心里面是非常的揪心。其实对于网络评论，我觉得大家虽然心里面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可是话语出自己的口，就要为自己的话语负责任。你也可以对这件事情说一说自己的感受，在新浪微博上找到我雨辰主播，欢迎你的参与。 我们到旧地重游，收拾那些感动，现在牵手出分手，让回忆变朋友。我也会记得他说的执着，在离开以后，我们背对背开门，书包是往前走，约好别回头，别挽留，要爱多点洒脱。很多话更在喉咙说不说，心都会痛，不然你我都掉头，抱进彼此的怀中。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嘶吼泪洗出两条对的路，爱更加清楚，不要谁变成包袱，再放手祝福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着哭，最后拥抱心动心的无助，爱我曾付出，被深深被心记住，伤害是礼物。像是我的错，感觉像冰块融化了，感情无法挽救，少了我前呼后拥，你会难免寂寞，我同样也承受这段爱写下的错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洗出两条对的路，爱更加清楚，不要谁变成包袱，再放手祝福。爱情结束，我和你抱着哭， 糊。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，已经打算给我你的全部，放弃了整座森林，只为了一颗爱耶稣。如何让你明白，让你懂，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。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，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眼光，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老丧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现在走了样，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在瞬间万变，谈恋爱像吃快餐一样方便，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，只好向你承诺我会一珍惜眼前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，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，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如果不相信，我们白头偕老，谁能保佑我们恩爱依然？当我们老了呀，花白头发，让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 不要紧啦，拿来当枕头睡咯。 因为1033 1033， 江湖招募练到 FM 1033，喊你来上班啦。 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。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，17701151033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的爱听 了。有句话呢说得好，女人养颜就是养气血，但怎么养气血呢？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每天吃块阿胶糕。今天山东东阿无限堂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无限堂阿胶糕。无限堂阿胶糕采用的是血泊天椒、云南漾碧核桃、宁夏枸杞、新疆大枣、黑芝麻和绍兴陈酿黄酒，通过挂旗、筛选、熬膏、冷凝等50多道传统工艺熬制，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的，香甜可口。一盒500克的无限堂阿胶糕的扫码价是298元，但今天哪一盒厂家会再送你一盒，每盒都有防伪标志。